晚咧就讀做宣道，真係最後嘅一封書信，最後意思係我哋嘅最後，呢唔係佢嘅最後啊。咁啊，第作書啦，就我哋因為其他書信都讀過曬噶啦。 最後 一封 書信 係 咪 遞 後嘅 嚟㗎？係咪？最後，所以話最後咩？遺言啊，所以話遺囑啊。咁呢個咧就係寫於遞前遞後中間，即係寫完遞立得前書，咁呢樣呢個中間又遞先遞後嘅，所以咧就喺佢寫宣進程序嚟講咧，就唔係最後，係我哋嘅最後啫。呢封亦都係所謂三篇木函裏邊嘅其中一篇啦。咁係寫俾阿遞度嘅。咁遞度其實係阿水咧，咁就係一個希臘人啦。遞度係可以話係保祿幫佢扶洗嘅。咁喺呢個書信裏邊咧，其實咧主要都係可以話大部分嘅思想同大牧德書信咧。咁啊，但係睇呢個前後書咧，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亦都講及即係選執事嘅選長老嘅一啲基本嘅條件啊，點樣去訓導啲信友啊，佢勉勵佢點樣去實踐佢嘅職責。咁唯一嗰個大嘅主題可以話咧，就係要叫第度喺嗰個克里特。呢、这個地方咧，呢、这個教會咧，呢個地點咧，就係、是、去做好要做嘅事咧，就係佢話第五節裏邊所講嘅整頓嗰條尚未完成嘅事。咁啊，喺呢個地方咧就福音就傳咗去啦，但係咧教會方面嘅組織啊，各方面嘅發展咧，仲要做好多工作嘅，所以咧就喺呢度特別咧叫。大度咧喺呢方面咧就要跟進嘅。咁啊呢度咧得三所謂三章啊，咁啊第一章就是後詞，咁然後咧就講咗咩長老應有嘅品德同大牧德前書，好書嘅前書我都唔記得咗，即係講嘅內容，但係相差無幾。咁然後後面咧就講即係個別信友嘅教訓啊，應該點樣生活啊？有一個同大牧德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第三章嘅少少咧，就係、是、信友應該服從政權，講到個政權問題。咁然後咧就係、是問候啊同祝福，所以咧就好簡單嘅一個書信。嗱、我哋咧就不如讀一讀第一章先啦讀完第一章，我先正係再講一講嗰個內裏邊嘅含義啦。咁咧就Bosco 幫你 遞讀書第一章之後詞，天主的仆人，作耶穌基督中途的保祿，為引天主所選的人去順從並認識合乎虔敬的真理。這虔敬是本於永生的希望，又是那不說謊的天主，不能說謊的天主，在久遠的時代以前所預許的。他到了適當的時期，就藉著宣講顯示了他的聖道。我就是照我們救主天主的命令，受委托尽这宣讲的职务。我保禄致书给在共同信仰内作我真子的弟子，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父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赐予你。我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整顿那些尚未完成的事，并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长老应是无可指责之敌，指责的，只做过一 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所有的子女都是信徒，又没有被控告为放荡不羁的，因为做监督的既是天主的管家，做该是无可指责的，不自负，不发愁，不嗜酒， 不好酒， 不好酒，不暴戾，不贪污，但该好客，乐善，慎重，公正，热心，有节，坚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好能以健全的道理劝戒并驳斥抗辩的人。实在有许多人尚不服，好空谈，欺骗人，尤其是那些受过割损的人，应杜绝这些人的口，因为他们为了可耻的利润，竟教导那不应教导的事，破坏人的整个家庭。克里特人中的一人，他们自己的一位先知曾这样说：克里特人常是当是些说谎者，是些可恶的，野兽贪口福的赖汉。这说话的很对，为此你该严厉规劝他们，好叫他们在信德上健全无瑕，不要听信犹太人无稽的传说，背弃真理的人的脚，真理的人的规定，为洁净人一切的洁净人一切都是洁净的，但为败坏的人和无信赖的人，没有一样是洁净的，就连他们的理性和良心都是污秽的。这样的人自称认识天主，但在行为上却否认天主，他们是可憎恶的， 悖逆的， 在一切善事上是无用的，一切善事上是无用的。 唔该。在第一至第四节咧，嗰度个标题咧就系最后词啦。呢个最后词咧，其实咧我哋可以谂翻咧，我哋喺好早期，即系我哋嘅开始。读嗰读书证嘅时候咧，喺罗马人书咧，佢所写嘅咧系相差，可以话呢个咧系一个好浓缩嘅个内涵咧，攞咗罗马人书嘅同样嘅内容。喺其实就系罗马人书嘅第一章一至七节咧，佢里边咧就系讲及咗差唔多嗰个叫做咩格式咧，都系咁上下嘅，我哋去装一下。罗马人书第一章一至七， 第一章一至七。 喺呢度就写天主嘅仆人作耶稣基督中途嘅保罗啊。咁啊，呢罗马人书系基督耶稣嘅仆人保罗蒙召作中途，被选拔作为传福天主嘅福音。他后面呢就一样，为天主所选的人去顺从并认识合乎虔敬的真理等。跟着呢就在后面呢第三节那个叫做什么破折号之前呢，受委托尽者宣讲的职务。其实当然在那里中途很多书信呢都有这个致后词啊，有这个所谓差不多的引言呢。咁呢一個書信都唔例外啦嚇，講出咗佢自己嘅身份。佢再一次話雖然書信係直接寫俾一個呢個弟讀嚇，係呢個徒弟。咁但係咧，佢 都清楚告诉他，他说我是主主的仆人，作为耶稣基督的宗徒保罗。咁然后呢就去解释前面嗰句说话啦。佢做咩呢，这个保罗点样为引天主所选嘅人去顺从同时认识合乎权嘅真理。咁呢个权境呢係本于永生嘅希望。而呢、这个对永生嘅希望系乜嘢呢，就係、是、嗰个唔能够讲大话嘅天主呢係好耐好耐以前呢所应许嘅。呢、这个就係、是后面所继续讲嘅救恩啦。他受到適當的時期呢就藉著宣講顯示了他的聖道。這個看到保羅呢就其實他雖然講了很簡單的一個訊息，但是很濃縮的講了天主的救恩，但是他就很系統地去講出來。我就藉著宣講顯示了他的聖道呢，我就是照我們救主天主的命令受委託的。所以保羅宗徒在宣讲之余，他现在写信给帝铎，他仍然再一次讲这个他的职责，他是受委托而讲的，他不是自己无端端即是没事拿事做。咁、他要将他自己的身份讲得咁清楚呢，讲得他的职责咁清楚呢，其实是想帝铎呢更加了解到他自己即是保罗宗徒交给交托给他的职责的重要性。咁我保罗之书俾喺共同信仰里面作为我真子嘅弟兄，共同信仰即系话我哋所有基督徒嘅同一个信仰啦，有同样嘅信仰里面嘅喺呢个所有共融嘅教会里面咧，作为我真子就系、是、我亲自帮你扶洗嘅吓嘅，然后弟兄啦，咁就提过啦，弟兄一个希腊人啦。跟住咧就之后啦，原因中的平安由天主父同埋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赐俾你。 佢真子佢系， 佢系指佢帮佢扶洗， 肯帮佢扶洗。 其实系意思就系话，因为重生嘛，当你领洗就重生啦，系咪？重生会变成即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儿子，系个天主嘅儿子，亦都系保禄嘅儿子。保禄嘅儿子嘅意思就系我帮佢扶洗啫，但系其实真正嘅天主嘅儿子啦。咁跟住呢就好啦，问候咗佢之后呢就叫佢交咗俾佢做要做嘅嘢啦。我留你喺克里达，大家记唔记得克里达喺边度啊？如果可以冇即係印象唔清楚呢，就去睇返中途大事录啦，佢嗰个传教嗰个三处传教个地图呢，中途大事录。 你七一四啊， 一七一四， 至少揾揾到嗰度幅图。 哇，真系哇，睇到 就又一七一四。 我记得嗰时嗰啲阿当日嗰个广场 slide 喺个岛仔嗰度，喺保罗传教 呢度 喺上边 嘅。第一次 喺个岛度啦。 地中海 重建，系啦，个岛仔啦，系啊， 对住蔡普鲁斯，而家叫蔡普鲁斯咯， 唔系蔡普鲁斯喺地， 喺右手边，蔡普鲁斯喺右手边嗰个， 打地面嘅，地中海打 地面。呢度唔系波罗沉船嗰度，哈里达， 系个船经过呢度系， 沉船上去， 嗰个环境，啲风好咩啊？嗰个暴风好唔稳定咯，个风天啊！咁咧就佢即係個留你喺你達到咧，就要點解要留你喺度咧？咁其實咧喺下低呢度咧就係、是、講出咗要教導佢要做嗰啲嘢啊，就係、是、特別係講要做可能選拔一啲長老。嗱、長老咧喺我哋嘅教會嘅傳統裏邊咧，今日嚟講咧就冇用呢個字啊。其實咧就係、是。可能就是指主教或者監督。咁今日我哋教會咧就有一個制度裏面咧就係、是、教區所即係點講啊？所有嘅一個教區咧就有一個主教，由主教咧就係、是、去負責整個教區嘅發展，或者話佢係作為一個領導人，係亦都係地方教會嘅中途嘅代理人。咁但係 基督教的一些宗派来讲呢，他们全都有用长老这个概念的。 长老会 啊。长老会是其中一个啦。但是呢，就算譬如举个例子，屋太华里面有譬如宣道会啊，有一些浸信会啊，浸信会没有长老这回事。但是好像宣道会呢，他都有用长老这个观念的，有一班人啊，长老团。那他的长老团是什么人来的呢？其实呢，跟我们教会的观念的长老呢，我们教会的宗教长老就是主现在的主教啊，他们呢就不是这样的。他们长老是其实呢是什么，是好像现在一间公司的所谓大家庭这样，是在由信众那里呢，他们找出来的选中来的。然后呢就他们去决定他们的教会的发展的路向。所以他们的长老只 是信友，不是牧师里面的成员来的。当然呢，在波罗中途这个写的话要在各城设立长老呢，其实是我们教会的观念的长老，就不是现在基督教的观念的长老。咁樣留喺你度做咩咧？佢話要你整對嗰啲尚未完成嘅事，即係波魯中途傳教之後，佢忙於去不同地方傳教啦。佢冇去選拔一啲監督嚟到去負責。當然選拔呢啲監督咧，係需要有一個基本嘅條件，呢、這個人嘅條件嚇、啊。然後亦都睇佢個所謂嚴潔心啊，睇佢生活表現啊。波魯中途咧亦都需要有時間去。在这个班的热心教里面呢去找出来，所以当时呢就未有这样的时间，所以现在呢就要带到去做这件事了。那怎么做呢？就按照我所吩咐你的呢，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哈利伯岛是几大，我们照顾到这个地图，是不是？虽然呢在地图那么一粒东西，不过其实如果我们用回现在我们所认识的一些观念，这个地方很大。那这个咁大嘅地方，可能一個即係如果當時嘅教會發展咧，係喺咁多個地方咧，係一個長老唔夠，一個主教唔夠，可能要有唔同嘅主教去負責。咁當然咧，教會經過二千年之後，而家咧達到嗰、那個教會發展係點咧？我冇查佢嘅資料，因為好同呢個哈利達到而家究竟屬於希臘啦，依個屬於土耳其咧咁，其中之一。如果屬於土耳其呢，就回教的勢力很大；如果屬於希臘呢，東正教的勢力很大。所以變成呢，就現在的情況呢，就我不太清楚了。不過當時來說呢，就布魯中途呢，要他在教會裡面做這件事。那選拔長老要有個基本的要求，就接著開始講出他的要求了，應該是 無可指責的，只是做過一個妻子的丈夫。咁當然咧，就唔等於話所有長老一定要結婚嚇、即當然當時嘅社會嚟講，每一個人都結婚，即都係好自然嘅事。咁亦當時亦都教會冇話有獨身呢個制度嚇、所以咧咁喺嗰個熱心嘅信徒裏邊咧嚇，團體嘅成員裏邊咧，揾啲咧就無可指責嘅嚇。唔單止佢係無可指責，佢係做過一個妻子嘅丈夫，同時咧佢嘅仔女都應該係信徒，因為即係你嘅生活表現、你嘅子女嘅信仰咧，就是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所謂榜樣啊。又沒有被控告為放蕩不羈嘅。咁我哋喺《布魯中途書信》裏邊都睇到咧，就當時。那個社會所謂在那個道德方面呢是較為多一些所謂風化的問題。無論是《格林多前後書》啦，或者是現在這個書信，或者是《加拉達書》啊，都有提及這些咁嘅所謂或者放蕩啊，或者是放縱自己的慾欲啊咁嘅情況。但是保罗中途就提醒这个帝铎选拔的人要留意这些这样的情形了、因为做监督的呢，就既然是天主的管家，就应该是无可指责的， 因為他被人指責，即是說他有不好的背景，變成不好的榜樣，變成影響整個教會，影響信徒對這個團體的一個歸屬感。當然即是我們話咧，要倒轉頭講啦，一樣嘢就係信有理論上就唔應該只係睇嗰個領導者嗰個表現嚟到去肯定自己嘅信仰。不過我哋又都唔可以否定咧，人始終係人咧，人睇到一個人佢自己作為一個領導都表現得唔好嘅時候咧，咁好自然咧會影響一啲其他嘅信友噶啦。正如咧，現今社會裏面都係啦嚇。作為一個國家元首首長嘅，如果喺某方面做得唔好嘅咧，人哋都要佢落台啦。係因為係會代表咗一個團體嘅含義。佢應該係不自負嘅嚇，唔係自以為是啦，唔容易發嬲啦，嚇唔貪飲貪食啦，嚇亦都唔貪污嘅啦嚇。咁呢度咧，中國嗰啲領導人咧，個個都唔夠條件嘅。但是應該好客喎，好客係咩呢？好客就係話，佢對其他嚟嘅，就算唔係教會嘅人咧，都應該願意接待，啊，願意接待咧，使佢哋覺得啊，你有一份愛心，有一份慈悲嘅心，咁咧變咗人哋咧願意，更願意咧學習呢個基督嘅真道。佢應該係樂善好施啦，做事又慎重嘅啦。公正，这个公正的含义就是说是性格不应该善变的。我们今天的自社会华人最大问题就是所谓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这种人是最大的破坏。因为在你面前讲一套，第二个讲一套，原来讲两套不同的东西，私自可能令到人很大的误解，很大的冲突都不定的。但是呢，保禄就提出話俾呢個弟兄聽，呢、這個做長老嘅咧，應該係公正嘅，唔係所謂看風使禮咁嘅情形嘅嚇，唔係騎場嘅。佢應該有熱心嘅，應該做事咧有節制嘅。因為教會唔單止係一個機構性嘅組織，教會更加係一個團體，所以咧需要有呢種咁嘅特性呢、這個領導人。他更加需要堅持那個合乎教理的真道，這個教理所說的東西他要堅持，不是說這個人不想聽不願意聽他就要改變，不是這樣。 什麼叫有節 呢？有節氣啦，有其中一樣也都是你做事應該有個原則的，好能以健全的道理，因為你合乎真道咧，先有能夠有健全嘅道理。如果你一時咁樣講，一時另外一樣咧，咁呢個道理咁係邊樣啱咧，就變咗唔肯定啦嚇。咁所以咧，就需要堅持呢個教理嘅真道啦，然後合健全，以個健全道理咧去勸戒。首先勸人先，如果你有做得唔啱嘅，鼓勵佢勸佢。但係嗰啲做得即係點啊？自以為是而向你挑戰嘅咧，或者話所謂講異端邪説嘅咧，就要駁斥呢啲咁嘅人啊！嗰啲咁中意抗辯嘅就要駁斥佢，唔需要話算啦算啦，由佢啦咁。因為你唔駁斥呢啲咁嘅唔正確嘅咧，佢啲唔正確嘢就會傳咗去嗰啲信仰上薄弱嘅人。咁所以作為呢、這個長老嘅，作為呢個監督嘅咧，嗰、那個條件咧，或者個要求咧，係相當嚴格嘅。咁呢度咧，其實咧就唔係講做執事嚇，係講做長老。咁佢實在喺克里伯島裏邊咧，仲有好多人仍然未唔服從嘅，佢哋咧。中意講三講四，中意風花雪月，講埋啲嘢係即係講廢話嚇。尤其是嗰啲受過國選嘅人，咁大家都明啦嚇。呢度咩意思咧？其實係暗示啦，係嗰班猶太人啦嚇，喺度搞震 即係波羅中土咧，即係去咗邊度傳教咧，都有呢一班人嘅所留嘅嚇。咁佢呢邊呢班人點咧？咁佢話佢好空談啊，就講翻以前嗰啲法律點啊，我哋個祖先阿巴郎又點點啊，即係講埋啲咁嘅一啲自以為點講啊，一種引以為榮啊，引以為傲啊，我唔知係應該點樣形容啊。總之就係佢哋自以為係阿巴郎嘅後裔咧，就好叻啊，好啱啊咁。所以佢哋雖然咧就過咗選，雖然咧入咗加咗入所謂信咗耶穌基督，但係咧佢哋仍然唔肯放棄咧，就係當時嘅猶太嘅法律。佢哋好着重猶太人嘅嗰種所謂佢嘅儀式啊，或者係禁欲呢幾個要求。正如我哋中途大説裏邊咧都讀過啦，甚至嗰啲窒死嘅動物嘅肉咧都唔可以食。咁佢哋仍然都好去斟酌呢啲咁嘅嘢。但保羅中途咧話俾大伯聽咧，即係呢啲嘢咧，你睇到就係呢一班人咧係得個講住嘅啫，嚇唔係真正有對基督嘅個信仰嘅。 佢到現時都係咁嘅喎。 你講現時係而家，你講有禮讀時間。 唔係而家嗰啲猶太人都係食嗰啲 kosher meat 啊，要嗰啲要啲血冚唪唥放曬出嚟。 佢哋因為佢哋係猶太教啊嘛。佢當然佢仍都即係守佢哋嘅一啲法利賽人或者係當時嘅猶太傳統啦。即係我哋去朝聖嘅時候都睇到就係禁呢，佢唔禁嚇。佢去嗰層樓咧已經 set 好曬噶啦，佢唔可以禁呢嘅。 安息日嗰 日。係啊。咁 即乜嘢都唔做咁解？ 佢唔做啦。 禁呢都係做嘢嘅。 咁食飯咧？ 咁點可能唔去廁所啊？ 我唔知啊。 唔閂門啊嘛。 咁啊，但係食飯咧？ 法律冇提到呢啲嘛。 冇啊。 咁啊。 唔閂門嘅。 閂門嘅。 三門仲多力過咁 嘅獵啊！咁咧，佢哋咩食飯咧？就佢哋唔煮飯，不過以後唔煮俾佢就冇問題嚇。咁即係佢哋喺佢哋嘅猶太嘅教嘅信仰裏邊咧，佢哋仍然係守啲咁嘅法例咯。佢話應該堵塞呢啲人嘅口啊！佢哋好空談啊，講欺騙人啊，所以咧。塞住佢哋，唔好等佢哋亂講嘢嚇。點解？因為佢哋為咗可恥嘅利潤，竟然教導嗰啲唔應該教導嘅事，破壞咗人嘅整個家庭。咁呢啲利潤究竟係咩利潤呢？我講唔出，不過即係可以想像啦嚇。想像就係、是，因為佢哋係前面講過嘛，應該公正嘛，應該有節嘛。可能就暗示另一邊咧，呢啲咧就係唔公正啊，好空談啊，講啲唔三唔四嘅嘢啊。咁點解講呢啲嘢咧？就係睇下有咩著數啊！你咁樣講咪咁講咯嚇。咁就為咗咩？為咗嗰個所謂利益關係嚇。咁呢個可恥嘅利益，好可能係金錢，可能係物質，可能係一啲所謂權利與地位。咁布洛中途咧，亦都更進一步嚟引用翻《克里特人》裏邊嘅所謂佢哋嘅先知嚇、一啲所謂呢個先知咧，唔係我哋舊約所講嗰種咁嘅先知，而係有一種所謂先知先覺，又係先知先覺喺佢哋之中，或者話有見識嘅人嚇、譬如舉個例子，我哋當然咧，我咁樣講係舉個例子，未必係好恰當。咪中國大陸今日咁嘅情況咁，有啲叫做咩？維權分子夠膽講出中國嘅一啲弊病，繼續落去咧會點點點咁，即係而家啲有啲所謂先見之明嚇咁嘅人，即係能夠洞察一啲事實嘅情況。佢呢個咧克里特島裏邊咧有咁嘅人咧咁講過喎，克里特人時時係講大話嘅人，係一啲可惡嘅野獸。貪口福嘅冷汗，你呢三句説話咧，其實仍得克里特人咧嘅嗰種劣根性係幾咁差嘅，所以喺佢哋之中有呢啲咁嘅人嘅時候咧，更加係要小心去選拔啦。咁呢啲話，佢話呢啲話就係正話個先所謂先知所講嘅話啦，講得好啱。為呢個緣故咧，你哋應該 嚴厲規勸他們，好叫他們在信德上健全無瑕。這些肯定有人是信了教的，但信了教之後你知道有背景，不是說真的我們180度轉變得那麼快手的、啊、如果遇回信教之後遇回一些以前的朋友，遇回一些異形的環境，都同樣可能呢會放棄自己的信仰、啊、將健全的信仰呢變成是溝得不清不楚了。咁保罗中途咧就叫大摩当大当咧去严厉咁规劝佢哋，话俾佢哋听，唔好听信犹太人无稽嘅传说。啊，克里特岛嘅人咧嘅先知咧就讲咗佢哋咁嘅状况，但系保罗咧喺第十节同埋第十四节咧里边咧都提及嗰啲犹太人，其实即系呢啲可以话系。那些猶太移民在那裡生活了，不單止有猶太人他的要死守他們的梅瑟的法律、啊、的特質，而同樣更演也都更演了克里特島的人那種風俗，所以呢有雙重的困擾在這裡。所以不要聽從信猶太人無稽的傳說同埋背棄真理的人的規定，這些背棄真理的人的規定呢也都是那些規定是什麼，例如說可不可以吃那些製過的肉啊，那些什麼窒息而死的食物的肉啊，還要不要去割損 啊這些感人他們的一些規定。因為为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为败坏的人和无信仰的人呢没有一样是洁净的、啊、这些这样的教导，这个保罗的教导呢其实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很吻合，或者说保罗讲的真的是真理、啊、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曾经对犹太人讲过，因为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呢曾经指责耶稣的门徒，他说、哎、他们吃饭之前不洗手、啊，咁耶稣话佢哋咩啊？记唔记得？话唔系入口嘅里边咧能够污秽人，而系出自口啊，先有污秽，使人污秽。有出自口咧，系讲闹人啊，讲是非啊，讲粗口啊，嗰啲啫，使人污秽。咁同埋保罗中途喺罗马书十四章廿节咧，同样讲过咧，佢所有嘅嘢咧系洁净嘅吓。咁所以咧，为洁净人嘅一切都系洁净嘅。嗰、那个说话嘅意思系呢样嘢啦，唔系呢个洁净嘅意思，唔系一个外表嘅干唔干净，而系心，你个心点样睇呢件事啊？就连佢哋嘅理性同埋良心都系污秽嘅，因为佢冇一样系洁净噶嘛。为嗰啲败坏同冇信仰嘅人咧，冇人洁净咧，连良心理性都系污秽嘅，因为佢哋所谂嘅嘢咧。是已经是不好的了、啊、出自他们的心不好的，更加出自他们的口都是不好的。这样的人呢自称认识天主呢，但在行为上就否认天主，他们的信仰其实是假的、啊、他们是可憎恶的，是叛逆，即是不听话的、啊、在一切善事上是没有用的。那这些人即是我们叫他的大弟徒 要去教严厉教导他们，指责他们，驳斥他们、啊、使他们这些异端呢不属于真理的讲、不属于真理的事，叫这帮人呢即是跟他一个清晰的、解释之外呢就不要接受这些事的存，这些人的存在，甚至更加就不要指望这些人成为一个所谓长老，选问这些人是长老。好，有没有 即是他这里分享他选拔长老一定是由本地人来到担任， 当时当然是啦，因为交通就不便，难道你会在这里 但香港 有一段时期这些术、即长老、啊、或者是Bishop 是由是鬼佬做的、 嗯、 因為後來全教都入唔到嘛，即係因為全教就係嗰，所以古老中道如果佢喺喺呢個點講，去某個地方全教，佢固定咗喺嗰度，咁可能人哋都提議佢做，即係或者即係成個中道團體委任佢做長老都唔定嘅，係嘛？ 好似呢度帝國都唔喺黑里島噶， 喺希臘啊，希臘 另外一個派喺黑里島啊嘛。 咁所以當時嚟講，當然係喺本地人去揾，但係咧唔限於即係遞到嚟嘅唔得嘛，咁嘅意思。即係而家唔同啦，而家 咁佢嗰啲咪助手啦，係咪啊？唔係助手啊，唔係 長老咩？ 唔係就係幫遞讀手啊嘛，係咪啊？嗰啲長老。 遞讀後來都做咗主教，佢係 即係喺嗰笪地方，嗰啲長老係咪？ 但係因為哈利特島咁大咧，就我哋睇嗰地方啦。 係咁大咁。 唔同地方。 咁你遞讀喺嗰度組織啊嘛，咁佢梗係揾助手，嗰啲長老係咪助手咧？ 喺嗰陣時候，我老實講，我唔好咁清楚嗰當地教會歷史。咁究竟當地嗱哈利法島咁大，究竟佢哋個教會個團體係喺一個地方，因為喺唔同嘅地方咧，咁係嘛？咁如果喺唔同嘅地方，當然啊，每個地方需要有個領袖咧，咁變咗就每個地方有個主教啦，可能。咁第二度就算做主教，即係唔能夠做曬咁多地方嘅主教啦嘛。咁當然以前嘅開始，即係中途時代嗰時仍係中途時代啦，啊，布魯中途喺度嘅時候，咁冇今日教會嘅架構咁清晰，就話啊點樣為之叫全教區，點為之叫做一個教區或者係一個附屬區咁，即係唔呢啲概念冇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布魯就需要有一個教會嘅領導人喺嗰度。 相信當時時代教會嗰個結構架構唔係咁健全，就算譬如講阿弗所嘅教會或者係加林多教會，佢個教會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一個教會咧，全部啲人走曬去一齊去參加感恩祭，嗰時咪叫麥餅禮，咁後就係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屋企或者係個城鎮鄉鎮裏面咧，都有個聚會，都有聚會。咁每個城寨鄉鎮裏面都要需要有人去主持去領噶嘛，咁呢啲咪就係可能係長老。咁但係喺可能加林多或者埃德索最大嗰個聚會嗰度咧，係戴蒙德喺度主持。哈利特島咧，最大嘅地方係帝度。咁但其他好多啲鄉鎮啊，都有呢啲咁嘅基督徒團體去做呢啲嘢噶嘛。咁所以我諗嗰陣時嘅職務冇分得咁清楚，總之係要所謂長老咧，就係 apply 到去有份去牧養啲基督徒嘅，嗰啲叫長老，就相等於而家我哋嘅主教咯。 你舉手啫。 咁我想舉手又想講，想講又想唔講啊？唔知 你係所謂啊？ 咁佢哋係咪又係逢禮拜咁啊？又係做彌撒咁啊？ 唔係叫 離失，當 時 唔係，即係個係禮拜做擘餅禮咯。 安息日， 安息日， 星期六。 咁佢哋咁嗰啲嗱，好似我哋呢度又有咩常年期咩，咁 時候冇啦。仲係喺環帝教宗未設第二宮大會之前定呢啲，諗 四年之後先至決定。 咁當時教會好多嘢都啱初嚟教會，梗係好多嘢冇咁肯定，冇咁清楚嘅。咁就算你話今日我哋教會開嚟曬裏邊有感恩經，有好多式所謂嚇。咁第二式我成日聽到嘅幾短嘅，係最老嘅一式，即係或者話最早有一個模式嘅感恩經。咁就係呢個感恩經都唔係話嗰陣時即刻有嘅，都唔係。佢最重要嘅其中兩節就係話成聖體成聖血嗰兩個啫嘛，但係佢當然咧有讀經啦，嗰時都未有新約係咪？嗰時都未有寫，而家我哋有新約又有舊約，咁以前冇噶嘛，咁所以教會嗰啲無論係即係禮儀啊，或者係啲架構都係慢慢就發展噶嘛。 公元前五啊幾年，千幾年都有呢個教會，即公元後五十幾年內。 咁佢哋平，咁佢哋做啲咩儀式啊？咁樣係。 你有機會睇到啊？教會歷史。 根據保錄的書信裏面所提的一些話題呢，我都能夠再聚埋一齊祈禱，祈禱之後呢就抹餅分餅食。咁但係有啲事當時都好多事發生，就有啲人呢就大魚大肉喺出邊食，食完先去抹餅。咁所以喺保錄中途書信都睇到呢啲咁嘅情形嘅。保錄中途瞓嗰陣，嗱你哋唔好咁樣做啊，因為領導人就即係有啲自卑感啊，諸如此類要平等。啊，咁要你睇翻中途保錄中途所寫嘅書信咧，就自己去領會當時成個環境係點。 二千年之前，你諗下啦， 公元 六五幾年，依家二千零幾 嘅啦。所有嘅禮儀正式開始，慢慢 establish 就係喺君士坦丁堡正式承認咗基督徒，咁你可以浮喺所謂地面啊，正正正去組織嘅時候，都慢慢慢慢去設立呢啲咁嘅禮儀。之前而家講緊嘅時候都係秘密做嘅啫嘛，匿匿埋埋。就唔會咁多，好似而家想象中一個教會，哇，一千幾百人咁走嚟，咁可能都係十零廿人啦，或者一堆匿埋一個屋一個人嘅屋企啊，咁所謂嘅教會。 其實都應該可以形容到壓迫緊啲基督徒追。 而家呢個時 代應該仲 係。而家都算平安啦，算平安。 冇咁犀利。 啊，遲啲都仲犀利。 一掃咗尼禄之後嗰陣時，咪犀利咯。 到咗 尼禄王。 啊， 羅馬其中一個問題， 開頭冇咁犀利，雖然都係追，但係都係啲猶太人追，好似保羅嗰陣時追啊嘛。但係後期因為政治問題啊，開始要大啲迫害。